小兵爸，你赶快来接电话。 来了来了。喂，你好。 哥，是我。 是王楠啊。你平安到家了吧？ 是啊，我怕您和嫂子担心，特地打电话给你们报个平安。 顺利就好，顺利就好。 王楠已经到上海了。你可不知道，上次你说让我们全家去上海，蒋明高兴的一连几天都没睡好，可把他乐坏了。 哈哈，咱妈天天念叨着小明，盼着他早点来呢。 是啊，一年多都没回去了，我们本来就打算带小明回上海看看奶奶。 爸，是叔叔的电话吗？我来接。 是你叔叔，说奶奶想你了。王楠，你稍等，小明要和你说话。 叔叔，您跟奶奶说，我也特别想她，我真恨不得明天放假。 小明啊，你别着急，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，你得先踏踏实实的复习考试，然后才能来上海玩。 我知道，叔叔您放心。 哈哈，我当然相信你，等你们来上海，我还可以陪你们去江南水乡逛逛，南方好玩的地方可多了。 哎呀，叔叔您快别说了，我现在就要飞过去了。 小明，别急别急，暑假马上就到了。好，小明，到时上海见吧，我先挂了。